因此，根据托马斯写规则呢，我们对时间拖拽句型进行了修改。那么主要是改在当事务 TI 发出 run code 操作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看看，如果 TI 的时间拖小于 RTSQ， 那么 TI 产生的 Q 值呢是先前所需要的，但是系统已假定该值不会被产生，因此 run 操作被拒绝 TI 归零。而当 TI 的时间拖小于 WTSQ 的时候，那么 TI 试图要写入的 Q 值已经被后进入的事务其他事务给写过了，因此事务 TI 的 RUT 操作可以被忽略，没有执行的必要。也就是说，事务 TI 在发出 RUT 这时候发出 RUT code 操作的时候，可以继续往下执行，而不必去执行这个 RUT code 操作。那么在其他情况下，我们还是照常执行 RUT code 操作，并且将 WTSQ 的值呢设置为 TSTI， 也就是15TI 的时间戳。